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七章，泥巴种和细雨，第十八集。 我不怪你想给他施咒，罗恩。 海格在鼻涕虫落到盆里的啪嗒声中大声说：“ 不过你的魔杖出了故障，也许倒是好事。要是你真给那小子施了咒，卢修斯·马尔福就会气势汹汹地找到学校来了。至少你没惹麻烦。” 哈利本想指出，再大的麻烦也不会比嘴里吐鼻涕虫糟糕多少，可是他张不开嘴。海格的糖浆太妃糖把他的上下牙粘在一起了。 哦，哈利。 海格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说：“ 我要跟你算算账。听说你发签名照片了，我怎么没拿到啊？” 哈利怒不可遏，使劲张开被粘住的嘴。 我没发签名照片。 他激烈地抗议道：“ 要是罗哈特还在散布这种谣言。” 可是他看到海格笑了。 我是开玩笑。 他亲切地拍了拍哈利的后背，拍得哈利的脸磕到了桌面上。 我知道你没有，我告诉洛哈特，你不需要那样做，你不用花心思，就已经比他有名了。 我敢说，他听了不大高兴。 哈利坐直身体，揉着下巴说：“ 我想是不大高兴。” 海格眼里闪着光。 然后我又对他说：“我从来没读过他的书。”他就决定告辞了。哎，来点糖浆太妃糖吗，罗恩？ 看到罗恩又抬起头来，他问了一句：“ 不，谢谢。” 罗恩虚弱地说：“ 最好不要冒险。” 来看看我种的东西吧。哎， 哈利和赫敏喝完茶之后，海格说：“小屋后面的菜地里结了12个大南瓜，哈利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南瓜，每个足有半人高。”“ 长得还不错吧？” 海格喜滋滋地说。“ 万圣节宴会上用的，到那时就足够大了。”“ 你给他们施了什么肥？” 哈利问。海格左右看看有没有人。 我给了他们一点儿，怎么说呢，一点帮助。” 哈利发现海格那把粉红色的伞靠在小屋后墙上。哈利原先就有理由相信这把雨伞绝不像看起来的那么普通。实际上他非常疑心海格上学时用的旧魔杖就藏在伞里。海格是不能使用魔法的，他上三年级时被霍格沃茨开除了，但哈利一直没搞清为什么。一提到这件事情，海格就会大声清一清嗓子，神秘地装聋作哑，直到话题转移。“ 是膨胀咒吧？” 赫敏有几分不以为然，可又觉得非常有趣。“ 哦，你干得很成功。”“ 你的小妹妹也是这么说的。” 海格朝罗恩点着头说：“ 昨天刚见到她。” 海格瞟了哈利一眼，胡子抖动着。“ 他说随便走走看看，我想他大概是希望在我屋里碰到什么人吧。” 他朝哈利眨了眨眼。“ 要我说，他是不会拒绝一张签名。”“ 哎呀，别胡说。” 哈利急道。罗恩扑哧一声笑起来，鼻涕虫喷到了地上。“ 当心！” 海格吼了一声，把罗恩从他的宝贝南瓜旁边拉开了。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，哈利从清早到现在只吃了一点糖浆太妃糖，所以一心想回学校吃饭。三人向海格道别，一起走回城堡。罗恩偶尔打一个嗝，但只吐出两条很小的鼻涕虫。他们刚踏进阴凉的门厅，就听一个声音响起：“ 你们回来了，波特、韦斯莱。” 麦格教授板着脸向他们走来：“ 你们俩晚上留下来关禁闭。”“ 我们要做什么？ 教授， 罗恩一边问一边紧张地忍住一个嗝。 你去帮费尔奇先生擦奖品陈列室里的银器， 麦格教授说。 不许用魔法，韦斯莱，全用手擦。 罗恩倒吸了一口气。管理员阿格斯·费尔奇是所有学生都憎恨的人。 波特，你去帮洛哈特教授给他的崇拜者回信。 麦格教授说。 啊，不要，我也去擦奖品行吗？ 哈利绝望地祈求。 当然不行。 麦格教授扬起眉毛。 洛哈特教授点名要你。你们俩记住，晚上八点整。 哈利和罗恩垂头丧气地走进礼堂，赫敏跟在后面，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说， 你们的确违反了校规吗？ 饭桌上连肉馅土豆泥饼都提不起哈利的胃口，他和罗恩都觉得自己比对方更倒霉。 费尔奇可要了我的命了， 罗恩哭丧着脸说。 不用魔法，那间屋里起码有100个奖杯呢，我又不像麻瓜们那样擅长擦洗， 我愿意随时跟你换。 哈利没精打采地说。 这类擦擦洗洗的活儿，我在德斯里家没少练过，可是给洛哈特的崇拜者回信，那准像一场噩梦。 星期六下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一晃就到了8:05。哈利满不情愿地拖动双脚，沿三楼走廊向洛哈特的办公室走去。他咬咬牙敲响了房门，门立刻开了。洛哈特满面笑容地看着他。 啊，小坏蛋来了，进来哈利，进来吧。 墙上挂着数不清的洛哈特的相框，被许多支蜡烛照得十分明亮，有几张上甚至还有他的签名，桌上也放着一大沓照片。 你可以写信封， 洛哈特对哈利说，仿佛这是好大的优惠似的。 第一封给格拉迪斯·古吉翁女士，上帝保佑她，我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。 时间过得像蜗牛爬，哈利听凭洛哈特在那里滔滔不绝，只偶尔答一声。 哦，啊，是。 时不时的有那么一两句刮到哈利的耳朵里，什么 名气是个反复无常的朋友，哈利， 或 记住，名人就得有名人的架子。 蜡烛烧得越来越短，火光在许多张注视着他们的会动的洛哈特的面孔上跳动。哈利用酸痛的手写着维罗尼卡·斯美斯利的地址，感觉这是第1000个信封了。时间快到了吧，哈利痛苦地想，求求你快到吧。突然他听到了一种声音，一种与残烛发出的噼啪声或洛哈特的絮叨完全不同的声音，是一个说话声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呼吸停止的冰冷恶毒的说话声。哈利猛地一跳，维罗尼卡斯美斯利地址的街道名上出现了一大团丁香色的墨字。 什么？ 他大声说。 我知道， 洛哈特说。 6个月连续排在畅销书榜首，空前的记录。 不是， 哈利狂乱地说。 那个声音， 对不起， 洛哈特迷惑地问道。 什么声音？ 那个声音说，你没听见吗？ 洛哈特十分惊愕地看着哈利。 你在说什么，哈利？你可能有点犯困了吧？上帝呀，看看都几点了，我们在这待了将近4个小时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是不是？ 哈利没有回答，他竖起耳朵听那个声音。可是再也没有了，只听见洛哈特还在对他唠叨，说别指望每次被罚关禁闭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 哈利带着一肚子疑惑离开了。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几乎没有人了，哈利直接上楼回到宿舍，罗恩还没有回来。哈利穿上睡衣躺到床上等着。一小时后，罗恩揉着右胳膊进来了，给黑暗的房间里带来一股去污光亮剂的气味。 啊，我的肌肉都僵了。 他呻吟着倒在床上。 他让我把那个魁地奇奖杯擦了14遍才满意。后来我在擦一块对学校特殊贡献奖的奖牌时，又吐了一回鼻涕虫。我花了一个世纪才擦掉那些粘液。洛哈特那儿怎么样啊？ 哈利压低嗓门，免得吵醒纳威、迪安和西莫，把他听到的声音告诉了罗恩。 洛哈特说他没听见。 罗恩问。月光下，哈利看到罗恩皱着眉头。 你觉得他是撒谎吗？可我想不通，就是隐形人也需要开门呢。是啊。 哈利躺了下去，盯着四柱床的顶棚。 我也想不通。